险界呢其实不难，只有最后那一段比较难。那那一段有了我刚刚发出来的那个表格，应该也可以帮你们全部破解掉哦。因为我礼拜一已经试过上海那一班，他们看那个我做那个表，他说都基本上20位同学全懂了，所以应该没问题，已经试过了。那这个楞严经啊，8、9、10、3番啊，基本上已经是在讲实相了，在讲空性啊。所以呢这三番啊慢慢品，不用急，就是说不用赶进度。这三番如果你觉得哎，你参得很透很进去，其实差不多咯，你空性的精髓已经抓到了，那就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往后啊，我们在讲那个真正在讲实相啊，帮大家开悟的那一大段就会比较容易。那我现在也还在思考，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讲得更轻松愉快。因为那时候在帮那个Carita 文静还有 Linda 他们在上的时候，我是比较逐字逐句慢慢讲啊，因为我自己也不够熟，所以我们四个就在那里摸索，希望把整个经文能够打通，就是至少 make sure 我们的这个 understanding 啊是差不多 on the right track， 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现在像帮你们大班上课，那我的 challenge 就是说，好，那我怎么把我已经理解的东西用一个比较方式比较简单比较让大家能懂的方式去很快的把它了解吸收啊，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那么8、9、10、3番啊，那个第八番我们上次讲完了啊，在讲这个显示这个见性是不分的啊。其实第八番就是说，因为已经进实相了嘛，大家记不记得还在是怎么说法，就说你说见性啊，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之中它到底有没有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啊？你说它有吗？那找不到它的样子啊，也看不到它在哪里啊，也指不出来它在哪里啊，耳朵也听不到啊，手也摸不到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见性不存在吗？但无所不在啊，因为你如果见性不存在这花上面，你怎么看得到花呢？如果见性不存在这个树上面，你怎么见得到这树呢？所以你说它存在，你指不出来，你也看不到。那你说它不存在呢？它其实无所不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作用。其实啊，这个就是空性啊。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很主要的是说，能够带着我们大家能够超越，再讲一次超越我们二元对立的这个思考模式，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你是即，你要能够离一切相，所有的这个执着啊，对相的执着你要离开，但是你不能像小乘人这样子断灭，因为我们凡夫只有嘛，他就告诉你啊，我们在讲空性的这个概念啊，他就告诉你说，凡夫只有，你不能执着于有，你不能执着于任何形象。但是呢，小乘人执空啊，他觉得这个凡夫啊，所有这些因缘生灭法啊，都把它给断灭了，我就证得空性了。那真正的实相不是小乘人所谓的这种空，把有的这个相灭掉了以后啊，所得到的空，这个不是真空，这个是偏空。为什么？因为它还有一个有的概念。小乘人的这个空啊，这个偏空是针对于凡夫这个有所成立的，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实相。真正的我们所说的实相空性真空是超越应该怎么讲，超越有以及空，真空妙有，它绝对不是把有给灭掉了然后出来了一个空，它绝对不是把这个因缘所生法或者是因缘生灭法给灭了就来了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不是的。真正的涅槃是超越涅槃以及轮回，所以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概念，就是说空性实相，也就是我们第八番显见开始在讲的这所有的概念，就是超越任何二元，这个是第八番显见里面最重要的。 那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九番显见在讲什么呢？同样的，它还是在带着我们超越啊，所以说显见啊，超情啊，如果大家有大概如果有分段的，像这个我想那个原因不是原因啊，那个孟参老和尚他可能也有分段啊，有看到显见超情，这个情是什么？情是情执，他告诉你啊，这个见性啊，这个如来藏啊，是超越我们凡夫啊，或者说这个甚至小乘人呐、啊，或全教菩萨，就是那个比较初阶的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这一群修行人所有的见地，我们的知见，我们的情执，如来藏是超越这一层的哦。那这边特别举什么呢？特别举自然还有因缘。所以这个啊，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刚好利用这一品啊，他来告诉你啊，我们就今天先讲大纲，反正以后我帮你们上课一定就先把今天要讲的东西的大纲先讲完了，让你即使后面的经文你都听不懂或者没有听，你也知道第九番在讲什么。所以啊，他就告诉你说，今天会讨论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然，还有一个呢叫做因缘啊、哦，大家一定有听过因缘生灭法嘛，是不是有因就有果哦？要因要有缘分加在一起，那么这个果啊才会现，这个大家好像很清楚。我们整个凡夫，我们凡夫啊，我们整个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因缘生灭法，对不对？那么就是所有东西啊都是因果论，因缘生灭法，这个我们很熟悉。但是这因缘生灭法到底怎么来的？因缘生灭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哦，这个绝对不是了义，这只是一个方便法门，就是告诉你说啊，在相用的这一块，对不对？我们讲说哎，真正的这个实相啊，这个如来藏啊，我们要讲这个体性跟相用两边啊，其实呢是合而为一啊，这个无二无别。如果我们在讲因缘生灭法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相用这一块，那么如果我们是在讲说这个体这个空寂啊，这个寂灭呢，那就是比较偏向于体性这一块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真正的实相是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相我们讲的这个相用当体即空，其实它就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而如来藏呢，它就是以这些色相这些万法哦、这些外境这些因缘生灭法所表现出来两件事情，其实是同一回事情、哦、这个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在讲这边佛、啊、就用自然跟因缘生灭法在更多的讲述。那么我们在讲人的这个因缘生灭法的时候啊，我们就在想，其实这是里面阿难的一个问题。阿难问了什么问题呢？阿难就说，哎呀佛啊，你前面讲的这个什么不生不灭啊，这个这所有一切的这个概念啊，你说不生不灭啊，显见不失啊，等等等等，我都听懂了，尤其是不生灭我现在记住了。那他心里想，不生灭那好像不就是不是因缘生灭法了吗？因为因缘生这个叫做什么？缘起性空，缘起啊，因缘生灭嘛。那所以因缘法则才是生灭法呀。那既然说不生不灭，那不就是好像不是因缘生灭了吗？那跟因缘这个没有关系了。那没有关系的话，他就开始迷惑了。他就想说，哎，那不就跟外道的那个自然扯上关系了吗？所以讲到外道的自然呢、啊，我们这边就要稍微给你一点这个背景，不用知道太多，我们也不需要对外道知道太多，你就要多知道它一些背景。我们整个佛啊这个理论啊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就把前面这个地方讲清楚，那大家就非常清楚了。其实啊，是一开始啊，你要去记得啊，这个佛陀啊还没有出道之前呢、啊，还没有成道之前呢、啊，他的这些很多的学生啊都不是他学生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他是成佛之后这些人才变他学生的。那很多啊这些学生在佛成道之前啊，其实很多都是在跟外道他们在学功夫啊，学修行。那外道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啊，他们也是很诚心在修行，只是这个理论错掉了， 那么走偏了啊，走歪了啊，那么真的就是说，后来就有很多这个邪知邪见，所以那个佛很多的学生当时都是一些那些大弟子，当时佛还没有成道之前，都是跟外道在学习啊。那外道讲什么呢？这个就是你比较需要稍微有点概念的。外道啊，他这个讲一个叫做自然啊，自然就是那个自然法则啊，自然就是不是因缘就是自然嘛。自然是什么？就跟因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这么自然生成的。哦，这个苹果怎么来的？不是因为有一棵苹果树啊，那苹果树怎么来的？是我们说，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因缘生灭法，今天我前面有一棵苹果，苹果怎么来的？因为有一棵树啊。那树怎么来的？是因为我播了一个种子下去啊，然后我浇水浇花，浇水浇肥，对不对？那么才有了这个树，才有了苹果。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因缘生灭法。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因缘不足具足的时候，苹果会腐烂嘛？啊，或者就没有了，它可能又变成一个种子，又掉到泥土里面去了。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因缘生灭法是什么？成住坏空。如果用在众生有情的身上是什么？生老病死。这一段大家可能很清楚，但是自然呢？那自然以我们二元的概念来想，那肯定就是因缘的对面，就是没有因缘，没有因果，没有原因，这苹果怎么来的？没有原因哦，它就在这儿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有一天呢，苹果就出现了，那么有一天呢，苹果就没了。这个是外道所谓的自然，但是外道所谓的自然是非常危险的啊！你去想想，这个是不是就是没有因果的一个 concept？ 无神论也是这个样子啊，无神论没有因果，所以做人不用杀人，不用坐牢，这个抢劫不用这个杀人不用偿命，抢劫不用坐牢啊！你只要不要被抓都没事啊，因为没有因果嘛。所有事情发生是没有原因的哦，这个是外道所说的自然。佛说这是很糟糕的理论哦，所以啊，他在度化那一群我们所说的那一群小乘人啊，二乘修行人，所以佛那个时候就有了因果学说啊，让他们知道说自然外道所谓的这段自然是不存在的，是不对的。所以他引用了这个因果的这个因果说，因缘生灭法来对抗外道所说的这个自然学说。但是事实上啊，佛啊他自己啊也有说过自然，但是佛所说的自然呢、啊、跟外道的自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先了解外道的自然啊，所以出来了佛的所谓的因缘生灭法。我们刚刚说因缘生灭法是比较偏重于相用的，对的。那么后来再来呢，那么我们是不是说体性这一方面绝对不是因缘生灭了吗？体性这一方面，我们说这个极灭的体性啊，这个时候体性比较偏重于自然。自然是什么？自然的意思，在佛所说的我们这个自然呢、啊，是这应该说浑然天成吧，与生俱足啊，从来啊无始以来没有起点的啊。无始以来它就存在，是圆满的，是具足的，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它变得更多，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它变得更少，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也不会因为你随着这个善缘它就更加的 圆满，更加的这个更善，不会的。它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它不会更干净，它也不会因为你随着你的染缘下来地狱它就变得更肮脏，也不会。再胜不增，再烦呢它也不会减，它就是这样子一个不生，从来没有生灭，一直存在，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它已经圆满了。会有变化的东西是因为它不圆满，它才能够加减，它才能够垢净，它才能生灭哦，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如果讲因缘，我们是比较偏重于相用；讲这个自然呢，我们说啊、哦、比较偏重于体性。但事实上啊，真正的实相啊，它既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 当然我们这边所讲的自然已经不是外道的那个自然了啊，外道的自然跟佛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自然是有差别的。最大一个差异性是什么呢？外道的自然是有生有灭的，就是这个苹果没有原因它就出来了，没有原因它就消失了。而佛我们所佛所说的这个自然是不生灭的，是圆满具足的，这个是外道跟佛所说的自然中间的差异。但是你如果这边已经听懂了，那外道的自然你已经可以把它丢掉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外道的自然是把它引到，因为阿难有在问，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因缘呢、佛所说的因缘生灭，把因缘跟这个自然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大概你要搞清楚啊。但事实上真正的实相啊，也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因为你讲因缘你纯粹在相用，因缘是虚妄的。那如果你讲自然，你只是在讲体性，但你漏掉了它会因缘生灭的这一块。所以呢，真正的如来藏呢是非因缘非自然哦。等到后面还会讲得更细，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就有这样子的概念就可以了。所以啊，如果这个是前半所说的，其实相当简单。等到后面呢有一段啊，因为觉得有点绕口，因为那文字实在是太难了，难的地方不是概念，而是这翻译的这位大师啊，这位法师，忽然忘叫什么名字，他把所有的一些非常困难的这个 concept 把它变成了四个字，而且为了要文字优美，他又把这四个字的其中的一些字眼他可能会互相换成别的字，让这整个文词看起来更优美。这个地方是其实比较有困难的地方哦。那我们等会儿会有那张纸，你一看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啊，这个后半啊，我们说这个无字，这个有字天书这一块啊，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啊，我们凡夫啊，跟小乘应该这样讲吧，凡夫外道啊，我们这些凡人啊，外道也算凡人，跟我们凡夫差不多。不是说因缘啊，就是说自然啊。他告诉你啊，因缘自然这一块啊，我们就如果啊，你觉得有点绕口，你就姑且把它说就是有吧，就是因缘生灭法就是有，我们就说有这一块。他说你有这一块啊，你可千万不能执着，你得把它放下。那后来呢，他就告诉你不因缘不自然是什么，就是小乘人说我把因缘也断灭掉，我把自然也断灭掉，这些都是虚妄的，我要把它给断灭了，我要到空里面去，我证空了那他就告诉你断灭掉因缘自然也不行，那个不是真空，那个是偏空。那你说好了，那我知道了不能找有也不能找空，不能着到因缘自然里面，也不能执着到要把因缘自然给断灭掉，两边都不能找。那这样难道还不够吗？还不够。因为那个菩萨是不是告诉自己说，对，我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我要行中道。但是他日日夜夜就惦念着说我要行中道我要这个非因缘非自然，而且呢我要非不因缘不自然，他天天 remind 自己要行中道，这就糟糕了。那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就是每一天我要有也不能着，空也不能着，我要行中道。所以最后啊，要把这一个要行中道的这一个执着也要把它放掉。那最后就是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来了一个无字，无就是把最后那一丁点执着也要放掉我不是说只能够要远离色相啊，我连这个要远离色相的那个心啊，那个心念我也要远离啊。那我不仅要远离啊这个虚妄的心啊，我连远离啊也要远离。最后是什么呢？连远离亦要远离。这个就是一层一层的放，一层一层的放。最后连不可得亦不可得啊，无助亦不可助啊，这个就是后来最高的境界，全部都放掉了。何谓证悟？何谓开悟？ 就是你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下。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证悟二字是什么？就是放下，就是把一切的分别、一切的妄念、一切的执着全部放下。那今天是礼拜四，其实 past weekend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我呢去参加了一个闭关禅修，是一个 online 的闭关禅修，那个一个非常非常具德的一位仁波切啊，那个带着我们大家在 online 禅修，他所教的这个概念，我发现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来藏，告诉我们觉知。有一点点可以花两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知道立新也 join 了这个 program 嘛，那我上海比较多的同学，我们有一起参加那个 program。其实啊，真正的禅修啊，所谓的 meditation， 它不是在帮助我们证悟吗？那这个仁波切啊，他就教我们啊，他说，其实啊，禅修啊，所谓的这个禅定或 meditation， 不管你用任何的名词来形容它啊。就是觉知，而这个觉知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行住坐卧当中，你是很清明的觉察到自己在干嘛。这个觉知啊，是不带分别与执着的，就是纯粹的一个觉知，就是说啊，我知道了，而且我与它共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你可以对着镜，任何的镜做禅修，你也可以是一个开放式的，不对着任何境界做禅修啊。对镜或许对一些初学者是会比较容易，要不然就是开放式的也没有问题。如果你是对着镜去做禅修，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我听着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可以是鸟叫声、水流声啊，也可以是隔壁小朋友在玩耍的声音。我对着这个声音 I hear it， 我听到了这个声音，那么这个声音我听到了，我觉知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知道我听到了这个声音，而且我对于这个声音没有任何的分别，也没有任何的妄想，我听到了，我与这个声音共存，这个东西就是觉知。我听到了，我知道了，而且我与它共存，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觉知。那在这个地方慢慢慢慢哦，把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仁波切讲的实在太棒了，这两天的闭关加上一个晚上，这闭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lecture 啊，然后他会带着我们禅修，我慢慢会把我这几天学的东西会带到我们楞严经里面，因为跟我们所学的东西太有关了，尤其是第十番显见，见见是知之时，见非知见。他告诉你一个觉知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在这河流中游泳，你在这河流中的时候，你在这湖中，在这河中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这河里、这湖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唯一清明觉知的情况，是你必须在岸上去看这河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觉知，我知道了，而且我不排斥它，我也无所谓的排斥，也无所谓的接受，我与它共存，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觉，我们所说的明，我们所说的真如。那么它带着我们，希望我们在禅自己 practice 哦，每天几十分钟自己 practice 之后，你就会非常清楚的了解什么叫做觉。当你觉的时候，你要记得哦，你没有分别心。这个时候，因为你没有分别心，你没有任何的知见，你没有任何的 judgment。当然，你没有分别心跟没有 judgment 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执着嘛。因为执着是后期的，更粗的一个烦恼。所以这个时候，你觉知了，你证悟了，你开悟了，你明心见性了，你会做到什么东西？你非常非常容易，你能够放下，因为你没有分别，你不会去执取，所以你是放下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觉知当中，他们没有好坏，只是说禅坐能够帮助你更加了解这个意思。之后呢， 因为你 practice 禅坐、哦、因为你在禅坐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对静修还是开放式的，甚至你的一个情绪，你可以对着你任何的情绪对静修哦，你的身体的痛苦，你的身体的感觉，甚至我前两上，我现在都还在减重的 program 当中，我饥饿的时候，我可以对着我那饥饿的感觉去禅修，这所有的感觉，这所有的外境啊，或者你身体的情绪感觉，以及甚至想睡觉的感觉，仁波切教我们睡眠禅修，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当你在外面在岸上对着这个感觉盯着它接受它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感觉不见了，这个情绪就不见了，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所以经由这个练习，你能够慢慢慢慢带领着你一步一步返璞归真，回到最初那一念心，不再有任何的分别，那更不用说执着了，就是纯粹的我觉知它，而且我与它共存、哦、那同样的，我们在看自然跟因缘的时候，我也要抽离，我要从二元对立的自然跟因缘中间，我要抽离出来、哦、我看着因缘生灭法的起起伏伏，我也可以觉知到我自己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所以仁波切在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你可以对静修啊，眼耳鼻舌身对着你的外面的色身香味处，每一个都是你的外缘境。然后你也可以对内啊，你的意 right 意的法，它你每一个情绪，甚至你身体里面的痛苦，你的睡眠，你任何的感觉，全部都是一个境界。这是对静修，对于这些因缘生灭法，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呢，为什么会讲到这一段，就是 exactly 告诉你这些都是因缘。当你跳出来，从河在原来在河里面游泳，你到岸上来，你盯着这个感觉看，你盯着这个情绪看，你盯着这个声音看的时候，他们就消失了。这个都是，就是你要从这个地方出离到上一个 level，往下看，所有的事情很清楚在你的觉知当中，而且你与它共存，你不排斥，你也不接受。这个就是说，哎，这就是禅修的一部分哦。也可以，你对着你自己的是一个 open 的，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禅修，那你内观真如。当然我们功夫不够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会有杂念一直进来、哦、任何的杂念，那个Milly 你要 mute， 任何的杂念进来都会让你 distract 你，因为杂念进来它也是告诉你说你要盯着那杂念、啊、但是重点是说你没有功夫，你没有这个禅坐不行的时候，你杂念进来的时候你会被带走，然后很多时候你 realize 你又跟着杂念走的时候，可能一分钟以后了，那没有关系，他说那你就再回来哦，你就慢慢的练习，慢慢的练习，你就会发现你安住在这个开放性的觉知当中的时候，其实时间会越来越长。你不要排斥任何的感觉，即使你 realize 你有杂念也是一种禅修。其实初步啊、哦，就是训练大家，你要就是觉知，而且不要排斥，你就是不排斥接受与之共存，这是第一步。那我们在讲因缘啊，在讲自然的时候也一样，你要有能力啊，去盯着它，去观察它，接受它，不要排斥它，与它共存哦，就这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大纲应该解释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那个文字啊，这个内容它是怎么说啊。那个第八章结束了吗？那我们就来看第九章啊。这个时候就阿难又跑出来了啊，就是阿难就说啊，这个世尊啊，好像法王，他说老师啊，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啊，我都明白啦。他说这个觉缘遍十方界啊，湛然常住啊，性非生灭啊，这都是前面几番显见所这个佛所开示的。他说，我都听懂了，尤其是这个非生非灭这一块啊。但是啊，他说我现在有问题了，这个与先凡智啊，就是先凡智这些后面这些什么梭皮迦罗啊，这些全部都是外道的一些修行的。 那他们有好多不同的名字，他们外道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派别啊，各种奇怪的。那有的呢是说这个要学，就都很多都是苦修啊。有的是说要去吃那个什么牛吃的或动物吃的食物啊，要苦修啊。那有一些呢是说哇，每天要这个裸露身体啊，把头发这个拔掉啊，就是让自己很 suffer 啊。有些甚至要拿这个很热的炭火还是什么、啊、抹在自己的身上，反正各种各式各样奇怪的苦修啊，好像要借助苦修吃苦啊才能够证得啊。其实这个佛说这些东西都不对的啊，后面还有什么头灰啊等诸外道种，反正这些全部都是外道，你大概有个概念也就行了啊。外道说真我啊，那请问佛说，他问佛啊，既然呢、啊、我们这边佛这边所讲的这个不生不灭，那外道啊他也有一个真我，也有一个真我，好像有点像这个我们所讲的灵魂啊，有点像基督教的灵魂，好像也有个真我遍十方界啊，好像也是这个这个永这个好像叫什么，就是 eternity， 不会这永远存在，不会死亡的，好像也有类似这种东西。那他就问佛说，那你所说的这个不生不灭跟外道所讲那个真我或者神我啊，有地方叫神我，到底有什么差别？那这个时候佛就跟他讲啊，他说我所说的这个自然啊，跟或者说我所说的这个因缘跟外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讲啊，那个这个还是阿难啊，因为阿难啊对于这个佛啊的这个一直在佛旁边伺候着嘛啊，他是佛的侍者，所以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很清楚，他都还记得。他说世尊啊，你曾经在楞伽山啊跟大慧等啊敷衍思议，这个地方啊就是要讲，我们之前就讲过啊，所有的佛的这个经典啊，最这个难的两部啊，说这个二愣子啊，一个是楞伽经，一个是楞严经啊，这边就来了。这个楞伽经啊，就是这个大慧菩萨啊，大慧菩萨跟佛啊在这个楞伽山上面啊这个讨论啊，非常，其实我有花一些时间看楞伽经，写得很棒，就是在讲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啊，那谈得非常好。也是大慧菩萨问了100+的问题啊，那佛一一回答，就是他们两个的对话啊。那他说啊，这个比外道也常说自然，这个阿难啊就说哎，比外道常说自然啊，那应该这样讲吧。他说世尊啊，佛啊你曾经在楞伽山跟大慧菩萨啊在讲这个讲法嘛，你那时候有提过啊，比外道等常说自然啊，我说因缘非彼境界。这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啊，佛的因缘说怎么来的，其实一开始是对治外道。那他说啊，那个阿难继续说，他说我今啊，他说我现在观此觉性自然啊，就是现在啊你讲不生不灭啊，阿难觉得啊自己啊好像已经听懂了啊。他说我现在观这个觉性是自然啊，非生非灭啊，而且呢离这个远离啊一切的虚妄颠倒啊，似非因缘。哎，这边都懂了，那个阿难这边都懂啊，说哎，这个是不是因缘生灭法哦，是自然的，这个与生俱足的，这个非生非灭的，这个远离虚妄颠倒啊，这个佛之前开始他都记得了。那他就这个阿难其实很有趣啊，他懂呢也不是真懂，就懂了一部分，所以呢很容易就又混淆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说，我想问啊，这个跟你所谓的这边佛所说的这个自然啊，跟外道所说的这个自然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是不是能够请佛这个再开示啊，所以能够大家不入群邪或真实心妙觉明性，就是请这个佛啊再重新开示一下啊。他说他又迷糊了啊。那佛就告诉阿难啊，他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他说啊，这个见性啊，其实啊，既不是自然，也不是因缘，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今天这个见性啊，如果它是一个自然的，那你就要自然之体啊。那好啦，那你自然之体，你是以什么为自然之体？你看看这个见性， 看到外面无非什么，大家一定都记得嘛，明暗，对不对？通色，要不然呢就是清浊，要不然呢就是空有。佛啊，经常就是以前面四个最简单的，要不然就是看到明，要不然就是看到暗，要不然就是看到通嘛，或者是空，要不然就看到色。好啦，那如果你说啊，这个见性是自然，那一定要有个自然之体嘛。那它到底是以明为自然之体呢，还是以暗为自然之体？那以通为自然之体呢，还是以色为自然之体啊？到底是 以什么为它自然之体？你说今天呢，如果是以明为自然之体的话，那你想想看，暗来的时候明是不是跑掉了？那暗来的时候自然之体没啦，那你这个见性怎么还有可能看得到东西？应该看不到啦。那暗来的时候，如果明是它的自然之体，那暗来的时候应该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暗来的时候他的确看到了，那所以表示他不是以明为自然之体，其他所有的逻辑都完全相同啊，那他也没办法以暗为自然之体，否则明来的时候也看不到明啊。但事实上他又见明又见暗嘛，那通跟色不是一样的概念吗？所以就推翻了这个见性啊，绝对不是自然。我们看看他这段怎么写的。我今如是开示方便，佛告阿难啊，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啊。他说汝犹未悟，或为自然，就是他说阿难，你好像以为自己听懂了，其实啊你还没听懂呢啊。所以讲说不是因缘，你就马上又变成自然了。所以啊，现在他说阿难啊，若必自然啊，自须真明有自然体啊。你说如果见性是自然的，那就要有一个自然之体啊。那如且观此妙明见中，就是这个见性啊，那到底以何为自？这个自啊，就是自然之体的意思。那你来观察一下这个见性到底以什么为自然之体，此见为复以明为自呢，还是以暗为自？以空为自呢，还是以色为自？对不对？到底是明为自然之体呢，还是暗为自然之体？还是以空为自然之体，还是以色为自然之体？阿难，佛继续开示啊，他说如果是以明啊当作自然之体，那应该见不到暗。如果以空为自然之体，那一定见不到色。那么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者，就是反正以此类推，人类的世界是一个二元的世界，明暗通色，这个清浊空有，所有的东西都是二元对立的。那么你如果用任何一个元素来当作你的自然之体，你就见不到它的对面了。所以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东西都可以见得到，所以啊，这个自然之体啊就被推翻了。那么他说你看啊，如果他最后举这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是以诸暗等相为自然之体的话，那么在明来的时候那个暗是不是跑了，自然之体没了，那见性应该就断灭了，那你怎么见得到明呢？哦，所以这一段呢、啊，他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告诉你，这个见性啊不可能是自然的。那如果不是自然的话，那是什么？我们看看阿难怎么说啊。阿难说，哦，这样我懂了，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既然因为阿难他是处于一个二元相对的一个逻辑世界里面，那阿难就说我懂了，不是自然的，那不是自然，哎呀，那肯定就是因缘的，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啊。他发明啊，他开悟了，他说他证得了这个，搞清楚了啊，他理解到了应该是因缘。他说啊，那不是自然不就因缘吗？所以他说他现在搞不清楚了，想要问如来啊，是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因缘说啊，是不是合因缘性啊？那现在不是自然啊，他觉得应该是因缘啊，那到底是不是因缘？那其实佛就是同样的逻辑就再讲一次，那你今天因跟缘是不是要有因也要有缘？那你要记得其实因缘是两件事情啊，因啊是那个种子啊，是比较轻，那个其实因是轻因缘，就是最重要。 那一开头的那个元音啊，那那个元呢，元是助元助音啊，你就记得音啊是清音元，清音，那么那个元是什么？是助元啊，是比较次要一点的。那但是两个都要有啊，然后音归音，元归元啊，是不是？那他说，如果你今天说是音元说的话，我今天就要问你，那你今天啊，因为你看得到东西嘛，见性就在你前面，我就想问问你，这个此见为父啊，因明有见还是因暗有见，因空有见还是因色有见？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果今天因明有见的话，那肯定不应该见到暗嘛，因为它是因为明才见到的，那个暗来的时候明跑了，那你照理讲见不到暗啊，是不是？那如果你今天是因暗而有见，那你是不是不应该见到明？所以横竖你明跟暗你只能见到一样啊。那同样的，他说如是乃至因空因色同于明暗，这边应该很容易，就是反正你二元的，你只能见到那其中的一半，另外一半你是见不到的。那同样的逻辑，圆也一样啊。他说阿难，好，你刚讲因，我们先讲圆咯。此见又复圆明有见还是圆暗有见，圆空有见还是圆色有见？同样的逻辑，阿难，若圆空有，应不见色；若圆色有，应不见空，是不是？因为色来了，空就跑了；空来了，色就跑了。横竖只能见到其中一样。如是乃至圆明圆暗同于空色，所以就告诉你啊，这个见性啊，非自然，也非因缘。事实上，佛是告诉你，因缘自然其实都是戏论，甚至你的真如心跟你的妄心，你的妄啊是依真而成立，你的真啊也是依妄而成立。当你说我把这个妄啊给灭掉了，而出来了真，那这个真啊不是真的真啊，这个真是依妄而有的真，它不是最后真正最后的那个真如啊，全妄即真，就这意思啊。当你所有东西都是那个妄的时候，就变成只有一样，一个妄，那妄就是真啊，那就是唯一的真啊。全真即妄，全妄即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因缘自然其实都是互相，因缘呢、啊、是依自然而有，自然是依因缘而有，两边都是戏论，两边都不能执着哦。他告诉你两边都不能执着，虽然不能执着，但是也不能断灭，这个地方很重要。下面这一段就是在告诉你，虽然不能执着因缘自然，也不能执着那个要断灭，也不能断灭因缘执着。那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刚刚我们发给大家那最后一次发的，你把它拿出来，因为最后一次发我还改了小小的一点点地方，让它更清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念一次，确定大家至少文字上面啊、哦、都该补的文字都补了。当知如是精绝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因缘，非不自然。无非不非，其实让你去写无非无不非，上面这个无字啊是通这个非跟不非啊，无非无不非，无是无非是啊，这样就句点了。然后呢再来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第一段是什么？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那你把它写的比较简单，就是非因缘非自然，后面呢是非不因缘非不自然，第三段呢是无非无不非，第四段呢是无是无非是。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啊，你把那个纸拿出来，我都写得很清楚啊，你一一对应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啊，你看看啊，前面啊，是不是先讲因缘自然？那怎么说呢？我们凡夫或外道，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找有的，是不是我们执着因缘自然？那他今天是不是告诉你，非因缘， 非自然，他告诉你非因非缘亦非自然，这个非是什么，你就姑且把它当做不执着或者放下的意思，就是你原来觉得因缘所生法或自然啊，这个东西啊是真实存在的，很执着它，那现在他要你啊放下对于因缘跟自然的执着，这个就是非因缘非自然的意思啊。这个是你看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A，对不对？非因缘非自然，如果你只看那个方框框因缘自然，就表示你执着的因缘跟自然是实有，那为什么有一个非因缘非自然，就是告诉你啊对于因缘自然的执着要能够把它放下，这边应该很简单，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再来呢，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啊，因缘自然我们都知道了，那什么叫做不因缘跟不自然？不因缘跟不自然呢、啊、就是断灭的意思。那个不字啊，你看我写不是啊，我那个是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因为啊前面是是因缘是自然嘛，那这边呢是不是因缘不是自然啊，其他就用不因缘不自然是什么意思，就是因缘也断灭掉，自然也断灭掉，不因缘不自然就是断灭因缘自然的意思。那那个B， 我们是不是在前面加个非？为什么加非？就告诉你啊，不因缘不自然啊，把因缘自然断灭掉的这件事情，你也不能执着。啊，前面那一段是说你执着于因缘自然是真实的啊，不可以，你不能执着。那这边呢是执着说，哎，因缘自然根本不存在，我把它给断灭了。他说这样的执着你也不能执着。所以 A 啊比较像找有，那 B 呢比较是像找空，他告诉你非因缘非自然，然后非不因缘不自然，两边啊都不能执着。所以你看哦， A 跟 B 是谁啊？ A 跟 B 是那菩萨，他是不是非因缘非自然，而且呢他非不因缘不自然，他两边都不执着哦。但是这不行，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两边都执着还不够呢，你天天告诉自己要行中道，这又是另外一种执着了。所以你看看他拉到 C， 是不是告诉你无，无是什么意思？也要放掉的意思，就是连非因缘非自然啊，以及非不因缘非不自然都要放掉。所以你看呢、哦、他、哦、只是那个为了文字优美啊，就把无啊还有不啊还有非啊这三个字啊换来换去的用，造成我们有点混淆。但是你如果把这几个字啊能够混搭，反正你只要抓到一个诀窍，就是负负呢就得正，正负呢还是负，这样你就没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先看无是无非是，这边比较简单，是不是无是无非是，就是我们上面那一段啊，无是因缘，就是等于说你是因缘是自然，以及非因缘非自然两边啊你都放掉，就是无啊，无是无非是，就是自然因缘，你不管是执着自然因缘或者不执着自然因缘都要结束。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不懂，我就再讲一次。执着因缘自然呢，就是是，他告诉你，哎，执着因缘自然要放下。但是呢，后来他告诉你为什么叫做无非是，就是连把执着因缘自然要放下的这个执着啊，就是那个非，也要放下，所以是无非是。再来呢，下面这边是无非。无不非，我今天现出来那张纸啊，我在那个非下面啊写了一个不字，蓝色的一个不字，其实啊它就是用同样的 negative 负号，只是为了让文字优美而用了不同的字，而让你可能后来搞不明白了，就这意思。然后那个不是呢就是非，上面是不是无非，无是无非是，那你看下面是什么，无非无不非， 你如果把两个对照，你就会看到上面是是，下面是非，然后上面呢左边那个红色的非，下面呢是不。同样的意思，什么叫做无非无不非？它就是告诉你断灭无非啊，是断灭因缘自然啊，你不可以执着。然后呢无不非呢，就是不要执着那个断灭因缘自然啊，这个执着也要放下来。它就是文字上面很绕，如果你这段文字你觉得昏头八七荤八素完全还是昏在里面也没有关系了，这段文字如果你看不懂，你就只要记得什么因缘自然法则，你不能执着断灭因缘自然法则，你也不能执着。再到最后是你两个执着，就是说你要这个放下两应该这样讲，自然因缘法则啊，你要放下断灭自然因缘法则，你也要放下。到最后啊，前面那两个放下你也全部都要放下，就是那个无字。所以到这边等于是什么大三空啊，你我空法空，空也空，有空掉了，那个偏空也空掉了，最后连要把有跟偏空空掉的那个空啊我也空掉了，穷空到底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实相，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分别跟执着，你就是 recognize 它，你觉知了它，你知道了它，你不排斥，你也不你也不用去接受，你也不会排斥，你没有任何的想法，你与之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觉，就是你自然因缘都好，你也不用排斥它，那你也不用执着它。然后呢你或者你到最后呢，是你不用执着不用排斥的那个想法也不会存在，所有的想法全部熄灭，就是最后我们所说的大觉，就是实相，就是空性。空性就是超越任何二元，那就对了，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你非常的清明，你非常的觉知。你没有想法并不代表你没有觉知哦，你只是不分别不执着而已，你觉知，你与之同在。我们今天哦，后面还有一小段，后面还有一滴，那最简单的，他说，那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段，他说，那现在啊，云何啊，你他说啊，就是这个阿难还在因缘啊跟自然中间打滚，那就好像你用手啊在那个虚空中，在那里抓，在那里搓，在那里抓，希望在虚空中能够抓到一片虚空，这个就是。很 silly 嘛，他说以诸世间细论名相而得分别，因缘自然都是细论，然后我们还在不停的分别，就像那空中啊有一个虚妄的花，你看到那个花还要不停的分别，说这是玫瑰花呢，还是这个是百合啊，还是郁金香啊，那没有花呀，那花不存在，那个是一个妄相啊，就这意思啊。所以那个他说以中错心啊，他所以后来说以手掌啊搓磨虚空啊，指意自劳，虚空云何随汝执着啊，就是你等于是往上加望，对着一个虚空，你想把虚空给兜到自己的抓在手里，兜到自己的口袋里面，你对着这不存在的世间细论啊，然后在那里分别妄想啊，然后在那里执着啊，造成你 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第九品啊就是这一段，那么比较难比较绕的是刚刚那一段，那那一段如果不会我们也讲过大纲懂就行了，那这样子的话第九纲第九番显见其实是非常容易。好，那我们到讲到这边休息一下。